在记忆中的美好。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容。天亮了， 从前从前有个人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近日，人社部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6》，有13个统计地区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足一年。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18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国考开考，本次国考共计划招录2.8万余人，有165.97万人通过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为58:1。国家卫计委近日称，全国三级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的总体满意率分别保持在85%和95%以上。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全国铁路新的运行图编制工作已经全部完成，12号开始车票预售期将会恢复30天。教育部牵头的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展示窗口在清华大学等10所高校的食堂开始营业，窗口将会精准地对接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发改委近日表示，针对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天然气保障供应的问题，已经启动了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保障应气的稳定。世界最大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4期码头正式开港运行，码头的控制系统全部为国产。

你身边步情侣一般，红茶杯 笑提示，提示。 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呢普遍有大风和降温的天气。内蒙古东部及东北的局地气温将会下降14摄氏度以上，黑龙江东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雪。北京的天气也会受到冷空气的波及，将会有降温的过程，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天气的变化很容易造成感冒的发生，但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一感冒就立即吃药。最近也有专家说，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并不科学。普通的感冒一般是不需要吃药的，要多喝水多休息，一周左右即可自愈。因为感冒呢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是感冒在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能够自动停止，并且逐渐的恢复痊愈，不需要特殊的治疗。那如果说感冒之后3到4天症状没有好转，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出现发烧的症状时，影响到了你的工作和生活，则建议你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针对自身感冒症状的感冒药品。说完了天气和生活，我们再来说一下生活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不知道经常爱打电话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明明打电话只需要数字0到9，为什么拨号键盘上除了数字之外还有井和星号键呢？ 也许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回答不上来，但其实这两件在设计的初期，设计者自己都不知道是来干嘛用的。那后来经过事实证明，这两件呢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座机普及之后，电话机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比如说像闹钟、回拨键之类的，都需要用到警号和星号。那再到后来手机普及了之后，这两个键的功能就更多了，比如说那个时候的直板诺基亚，锁屏和解屏都需要用功能键加上警号键加上星号键。当然到现在为止使用最多的就是在我们的通话过程当中了，比如说转接或者是给银行的客服打电话，我们就会经常听到输入密码并按警号键结束，那警号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它的作用。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细节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在这里也希望你在生活当中不仅能够做一个细心的人，也能做一个有趣的人。 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不回答，不回应。

的气氛里弥漫着孩子气，一二三，我睁开眼就是你。是什么韵律？是什么原理？有蜘蛛的发射性像你的吸引力，一二三，我睁开眼就是你。 有一位网友说，前一天晚上忘记关车窗，没想到出门之后竟然看到了这样一幕，不知道哪位好心人在暴雨天将他没有关的车窗仔细用纸壳胶带封好，并且留下字条提醒，哥们儿记得关窗。邻里间的互相照顾让钢筋水泥的城市充满了人情味。或许你在北京生活艰辛，但我们总是能够幸运地遇到一些人，温柔了岁月，感动了时光。

久别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安委会近日发布《道路交通安全“十三五”规划》，要求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下降4%以上，较大以上交通事故起数下降8%以上。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十九大、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热词纷纷上榜。北京新机场日前公布了效果图，已经有十家航空公司确定入驻。新机场将会拥有79个进机位，机场交通设施中的公共交通将会占到50%。北京近日签署意见，税务部门发现的非法排污等案件线索可以直接移送检察机关。被誉为北极圈上的能源明珠的中俄能源合作重大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是目前全球在北极地区开展的最大液化天然气工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局地气温将会下降14摄氏度以上。日前，雄安制定千年大计教育先行的3年提升计划，将会成立发展基金，用于教育设施的投入，提高教学一线和农村教师的待遇。 又要 真的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的火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说个不停，再见。

继续说到的歌曲《我愿意》，我想再也不会有比王菲唱的更好的版本，因为这首歌就是为她而写，为她而唱。这首歌的作词呢是姚谦，他说1994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颇为震撼的照片，当时已经是大明星的王菲竟然在北京脏乱的四合院睡眼惺忪地给窦唯倒夜壶，看到那个照片的一幕给他极大的震撼，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王菲竟然为了爱能够做到如此地步。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平等的，爱情平等，付出平等。而那一刻，姚谦的脑海里也只闪过了三个字，叫做我愿意。于是他也就写下了这首歌，因为任何语言都抵不过我愿意这三个字。

地铁到站以后，上来一位坐轮椅的乘客，原本一直在那玩手机的男生很自然地用手搭住了摇晃的轮椅，并且用脚将轮椅固定，直到乘客下车一直都没有松手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所谓的修养就是对弱者不分男女老少行举手之劳。人生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要畏惧，因为会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帮助你。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接下来我说到的歌手呢，是香港最传奇的女歌手之一，她坐拥金针和金曲大奖，收获劲歌金曲奖无数。她和林子祥呢结成了乐坛伉俪，更算得上是中国香港乐坛的一段佳话。她呢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红透乐坛的叶倩文。叶倩文有一首歌，曾经我以为这首歌写的是爱情，后来才知道这是叶倩文送给儿子的歌，叫做《爱的可能》。其实世间所有的爱呢，都是为了聚集在一起，而唯有父母的爱是远离，但或许这也就是对于我们而言最适度的亲情吧。来听叶倩文《爱的可能》。 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你会不永久。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

过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找、哦哦哦、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到。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一度电能干什么？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集合，动手！ 1、2、3、4、5、6、7。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我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今天是军人一生做军威。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无不要。 如今汽车违章数量的增多，破坏了交通环境的秩序，交通部门对此将严加治理，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违章行为，一旦查出就会给予扣除12分的处罚，情节严重还会受到5000元的罚款，车主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违章行为的发生。替人消分的行为屡见不鲜，特别是一些黄牛党极其猖狂，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不正当的交易行为，交通部门将对此行为严加处罚。交通部门查处到第一次替人消分的行为，会给予扣押驾驶证半年以及2000元以下的罚款；查处到数次替人消分的行为，则会给予吊销驾驶证和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定不要参与买卖分的行为，不能因小失大。疲劳驾驶是长途车司机最容易发生的行为了，疲劳驾驶对行驶安全极其不利，特别容易造成司机的意识模糊，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疲劳驾驶的车主被查处到，会受到扣除12分的处罚。车主的超速行为对交通环境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超速50%以上被抓拍到，就会受到扣除12分的处罚。车主朋友一定要按照限速指示牌行驶，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要负责。

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死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69实力派，我是周周。在京城南锣鼓巷的深处，有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有一家叫做力量小楼的面馆，没有热闹喧嚣，但是自带着清爽的气质，安静又接地气。面馆的老板是一位70后的大叔，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化学研究所工作了20年，忽然察觉到了不惑之年的自己，人生竟然像一张白纸一样。最终呢，他选择告别了枯燥的生活，勇敢地换了一种活法，那就是在北京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面馆。力量小楼面馆的老板呢，不仅是有一手拿手的好菜，而且是自如其人，手艺也非常了得，把非常平凡的食材烹制出了出类拔萃的味道。这家店才开半年多，店儿不显眼，知道的人也不多，但是但凡吃过的顾客呢，都还要再来一回，因为全是回头客生意。丽叔的招牌菜非常牛，而且都是硬菜，比如说像红烧肉、打卤面、五味卤，吃一口就会念念不忘。店里做菜的秘诀不在于配方和做法，而在于两个字，叫做功夫。从开店到现在，一锅老汤就一直吊在炉子上，肉一定要选用最好的，那这也是好的厨艺人应该有的态度。那我们今天的实力派呢，想要说的一道菜就是非常需要耗时的红烧肉。我们都知道，美味不仅需要好的食材，同样需要大把的时间来烹调。 五花肉呢，就是又肥又瘦。红烧肉一般红油是8毫米，长4厘米，大烫色，或者红烫的颜色。大火开锅，放上酱油，料包。中火的话炖一会儿，汤汁就熟的差不多。红烧肉的油呢就拿出来了。吃米饭的话会更好。 红烧肉是一道著名的大众菜肴，最好是选用肥瘦相间的三层肉来做五花肉，做法非常多，有20-30种，但是做出来的口味香甜松软，入口即化。想要烹饪一顿非常有幸福感的美味，真的是需要时间的。那不管你平时的工作生活再忙，一周呢也要建议你在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也算是对于自己辛苦一天的安慰吧。这里是969实力派，我是啾啾。除了锁定 FM969 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蜻蜓和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969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同时别忘了关注16:35的969实力派，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不定期的放送给你哦。我是啾啾，我们下期再见喽。 多爱的时候，你忘了